嚯，人还真不少。随便加一个吧。 您已加入玩家月中眠的队伍。 哎，齐了齐了啊，都齐了。 出隐藏 BOSS 怎么分配？ 哟，很有理想嘛。 月中眠前辈，隐藏 BOSS 是什么呀？ 比副本 BOSS 还要牛逼的家伙。杨官，你新人就别想了。 哦。 隐藏掉的稀有材料都很值钱，出来就大家咬点吧。 成。 好，都准备好了就进门。 您已进入格林之森。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七二九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二集。 前方暗夜猫妖出没。 我靠，什么人品，说隐藏就来隐藏啊。大家小心啊，隐藏不一定刷在副本的什么地方呢。走，先开启怪。说话呀，什么字儿啊？ 有人在睡觉，不方便。 哦，理解。其他人呢？ 喂，听得见我说话吗？我是杨官。 听得见，听得见。 我是。 没有妹子。行了行了，别介绍名字了，队伍频道都有。来，都跟着我，我主题拉仇恨。那个寂寞象，你刚几个治疗术加的不错啊，你就负责治疗吧。其他人输出就行，别 OT 啊。 好。 啊，等会儿，暗夜猫妖来了。暗夜猫妖没什么可怕的，就是移动速度快，我拉住它可能要点时间。大家开始的时候多撑一会儿，我们就很有可能拿下十区副本隐藏 BOSS 的首杀。 是吗？ 将官，你不要老看天，暗夜猫妖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 好， 你小子别太紧张了。 来了， 快，都推到我身后。 BOSS 呢？怎么 来得好？娘，受死吧！同血了，马上要狂暴了，治疗术跟上。其他人注意，别OT。 好了好。 不对，以月中年的水平，这个时候做做闪避，杀完这十分之一的血并不难。他为什么要死扛？反击还这么手软？ 我靠 ！OT 了，说说，别干什么？ 没蓝？不，他的蓝。 对不起，我在哪里？ 长官， 我死了！ 别还手，我来救你！ 不要过来！ 撑住！马上来！就剩我们俩了，兄弟，挺住啊！还有蓝吗？ 是你挺住才对。 放心吧，两人配合好，拿下没问题。靠！姐，快加血！ 不能加，会 OT 的。 你不要 OT 的，快加！搞什么？快加血呀！ 可惜了。你如果能单挑隐藏 BOSS 的话，倒是可以在开怪前就把分配模式改成队长分配，那样就算队员不爽离队，隐藏 BOSS 也是你的囊中之物。 你突然讲这些做什么？快给我加血呀！ 不过很遗憾，你水平不够，还得依赖队员来杀 BOSS， 所以你故意控制好仇恨，在合适的时候放暗夜猫妖，把队员全清出去，报的奖励自然都是你的。 兄弟，都这时候了，咱就别计较这个了。反正那三个人咱也不认识， 现在我俩拿上猫妖，东西各有50%的机会拿到，不是挺好的吗？ 50%？我更喜欢100%。 那好，掉的材料到时你先选，我放弃，装备也可以全让给你，余下的咱们再摇骰子，怎么样？ 这个很难让人相信啊。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你就别操心了，安心去死吧。 你疯了？我死了你一个治疗也打不过 BOSS 呀，到时候东西谁也拿不到。 你生命只剩1/4了。 老兄，没必要鱼死网破呀。 还剩1/5。 白痴吗你是？ 1/7。 金莫笑，你是不想混了吧？ 1/9。 你知道我们月轮宫飞得厉害吗？金莫笑，你完了。 毛形态，天空， 暗夜猫妖首杀，君莫笑。 谁呀？键盘敲这么快，吵死！这外套， 看不出这人还挺细心的。 喂，你的外套。 手是完美的手，可是操作怎么这么慢？他是怎么进入手速200的职业圈的？之前敲那么快的是不是他？难道是我睡迷糊听错了？ 哎，谁让你在这抽烟的？ 啊？ 这里贴着禁止吸烟，没看到啊？ 开玩笑的吧？网吧不让抽烟。 这边是无烟区，抽烟去那边。 哦，那我们过去。 不去，闻烟味我头疼，少抽一根烟你能死啊？ 不能，但会头疼。 你 等会儿，这游戏公告怎么回事？手杀暗夜猫妖， 你靠，有两下子啊？怎么做到的？ 没啥，队伍人都挂了， BOSS 血也不多了，我捡了个现成。 还有这好事儿？看看爆了什么。猫指甲5个，哎，拉起。猫皮胸甲1件，凑合着穿吧，低级装备无所谓。暗夜猫指甲2个，暗夜猫爪1只，暗夜猫眼石1颗，这些都不错。隐藏 BOSS 材料，哎，留着肯定能卖钱。技能书1，我靠，低级副本都能报技能书，你什么人品啊？4000技能点100，想继续提升可就只能靠这玩意儿了。你这人品真是红的不像话。 还拿到了暗夜猫眼石和暗夜猫指甲，是不错。老板，那我去吸烟区了，你去休息好了。 哎，你等一下，有个叫月中眠的在世界频道上刷屏骂你呢。 大家注意了啊，君莫笑无耻之徒，为私吞隐藏 BOSS， 故意不给全队治疗，害死全队，大家当心。 怎么回事这是？ 哎，没什么，他一 MP 组也对，骗新人帮他刷 BOSS， 刷到红血就故意划水让新人 OT 被 BOSS 挠死，想独吞奖励，结果他自己也被 BOSS 拍死了，让我拿了手杀。 靠，无耻啊，还要不要脸了？ 是啊，太无耻了。 你怎么不生气啊？ 我很生气。 你生气了吗？我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 生气不一定就要摆在脸上。 我说你这人到底什么人品啊？ 头一回下副本就这么多事儿。 我先去睡了，明早再来看你死了没有。哦，对了，谢谢你的衣服。 不用，老板慢走。 欢迎回到荣耀。 四百一，荣誉大海， 随便来个， 还是随便加个队吧。 哎哎，你们看，那人是不是静默笑？哎，好像是他，别让他进来。 对方拒绝了您的组队申请。对方拒绝了您的组队申请。对方拒绝了您的组队申请。 叶中棉这招还挺管用。哎，看来今晚不能组队刷 boss 材料了。 哟，这不是君莫笑吗？ 有事儿啊？ 你看不见我刷的？ 君莫笑无耻之徒，为了私吞隐藏 boss， 故意不给全队治疗，害死全队，大家当心。君莫笑无耻之徒，为了私吞隐藏 boss， 故意不给全队治疗，害死全队，大家当心。 还说，你不去练级了？ 我，哼，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现在知道我们月轮工会不好惹了。 知道了，我现在都组不到队了。 让你再犯贱。 你们现在是不是差人啊？组我一个。 您已向玩家月中年申请组队。 我靠，你真是贱得可以啊，连我的队伍都敢申请。 你加一个加一个，现在也知根知底了，大家好好合作怎么样？ 靠你。 哎哎哎，阻着他，这家伙自己找死，进了副本还不由着咱们耍。 也是，这边四个人都是自家兄弟，没理由怕他一个。行，组你入队。 对方通过了您的组队申请， 咱们走。 您已进入格林之森。 这次还需要我治疗吗？ 不用。大家一起杀！呀！田七，你来我这边。 好，我来了。木云星、浅胜林，到你们了。 故意把小怪推给我。 这人技术不错 呀、啊。是个老鸟。看这手法，我觉得他单刷格林之森都没什么难度，好像弄不死啊。 要不刷到十级，我们就去知识洞穴。 打知识洞穴的话，弄死他之后，我们就只剩四个人了。通关有问题吗？ 不遇隐藏 boss 的话，应该没问题。 遇了隐藏 boss， 加上他也拿不下呀。知识洞穴可比这边难多了。 说的也是。那我们抓紧升级，十级去知识洞穴。 这意思是，我们要先带着他升级，然后再害他死一次。 应该说是先拿他当苦力，然后再一脚把他踹开。 对对对，就是这样。 刚才工会有点事儿，有点不专心了，现在好了。 大家加油。 哼，上钩了。 恭喜你已成功升至十级。 兄弟，咱们配合的不错，大家现在都十级了，去蜘蛛洞穴闯一闯怎么样？ 行， 那咱们先回城学技能，待会儿在蜘蛛洞穴门口汇合。 好。 技能都学完了？ 嗯， 那咱们赶紧进本吧。 好好。 您已进入蜘蛛洞穴。 哎，咱们待会儿是立刻搞死还是看看情况啊？ 要不先看看，这人着实是个好打手，先利用着 boss 的时候再设计他怎么样。 嗯，也行。 解毒剂都带了吧？ 没必要。 哼，这家伙找死。哼，更方便我们行事。 那大家开始吧。准备了。 行行， 来了。 不是吧， 浮空四连四，十级就能打出浮空四连四？ 我听说手速100级以上才有可能做出这个连击， 那是转职战斗法师后有攻速加成的情况下吧？他现在只是个散人呢，身上也没有加攻速的装备， 连击已经17下了，从副攻司连刺以后就没断过，太夸张了吧？这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说，这个人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去得罪他。 非但不应该得罪，还应该好好拉拢才是。 我咽不下这口气。 听我劝，不要再和这人过不去了。不爽别搭理他就是了。其他的我来和他交涉吧。 我知道了。 哇，太漂亮了，兄弟，现在才看出来你身手大大的不凡啊。 没什么。 兄弟是别区哪个工会过来的开荒高手吗？ 没有，就我自己。 是吗？兄弟这种水平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怎么会没有工会抢着要啊？ 新区嘛，还没有工会。 哦，兄弟以前哪个区的？ 我好久没玩了。 对了，前面这一堆我记得蜘蛛很多的，一杀光第一个小 boss 就会出现，而且这个 boss 的技能是喷毒还是撒网都随机，是这副本里的一个难点。我们 我打头阵，你们随意。 那哥们已经杀上去了。 好吧，我们也上吧。 180度横扫，我靠！ 这个驱墨像到底是什么来路啊？兄弟，你这战斗法师的技术真是太霸道了。 还好吧。注意啊 ，boss 要来了。田七1点钟站位，小月去4点钟站位。 小月。 五人身和浅生林，一个去7点位，一个去9点位， 距离多远啊？ 半径2米。连击前踢，9点位连突刺，7点位击退。小月，你快点回位！ 不要叫我小月月！ 我靠，解毒剂没用， 别动！ 你这么远怎么过？ 影分身术！ 这人是 MT， 是输出主力，是不是还给治疗？完了还复制战术，指挥实施。 我已经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了，就是膜拜膜拜再膜拜啊！ 完成蜘蛛洞穴第10区首杀， 首杀。 蜘蛛洞穴首杀， 这么快就有人拿到首杀了？又是君莫笑，可刚刚那个月中眠不是还刷屏骂君莫笑吗？ 什么情况？ 靠！就差10秒就能把这 boss 给结果了，居然被抢了首杀，太背了！ 君莫笑，这人是不是之前首杀暗夜猫妖的那个家伙呢？好像是他。 这人什么来头？也已经上了2次公告了。 哎，和你一样啊，蓝河。 君莫笑，奇怪。没听说哪家工会有叫这名字的高手啊，难不成是小号？ 有可能。 郁闷，就差10秒。哎，蓝河，你说会不会是三大工会有眼线跟着我们？ 霸气雄图和中草堂的副本队是齐的，应该不是他们的人。哎，和他同队的那4个人有情报吗？联系分布在各村的兄弟问问，看看有没有知道的。 好。还真有，有人说之前有个叫月中眠的刷屏骂过君莫笑，说他在副本里故意使坏抢走了隐藏 boss。 先 使坏抢了这个月中眠的隐藏 boss 完成首杀，又和他组队完成了蜘蛛洞穴的首杀，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这是没道理啊。 是挺匪夷所思的。 先不要理了，抓紧练级。 二十集后总有机会见面。 手杀？是手杀？我们拿了手杀？ 手杀？ 对，手杀！ 手杀了！手杀了！ 行，经验还不少。 高手，这多亏了你啊！ 我们玩了这么久的荣耀，今天总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顶尖高手。 是啊，是啊。 哎，你技术是很不错，这我承认。不过我发誓，总有一天我会赶上你。 你是认真的吗？ 是。 加油。 哎，你怎么走了？啊！竟然走了！啊！你鄙视我呀？你蔑视我呀？你嘲笑我呀？高手不是都应该这样回应挑战的吗？你没事人一样的说句加油算是怎么回事啊？ 小月月，别闹了。 靠，你才是小月月。 先下本，先下本，抓紧时间练级。哦，对了，我要找高手加个好友。哎，我也要加。哎， 还有我。 靠，你们 玩家君莫笑申请添加您为好友，是否同意？ 能。 拒绝。 您已拒绝玩家君莫笑的好友申请。 嗯，好吧。如果他再申请的话， 啊，怎么是田七呀？ 君莫笑怎么还不来加我好友啊？啊，你人呢？副本外面，你们呢？ 我和高手兄又见副本了，赶紧来啊！ 知道了。